今日是2021年的10月22号是法必被还押的第409日了。欢迎你收听最快消息。今日就是快必的老友刘家 Red 和 SB 去探访的。他们无论公务俗务都前身，但是仍然非常有心，相约10点半去荔枝角。登机员等了一阵就经已可以入去这个探访等候室了。不过今日就要等到差不多12点3个字才听到叫 number。感觉好像等住一个世纪，都算是最耐的一次。好彩他两位有倾不完的话题，一路倾就一路等的。今日快必就是一号窗的，望住门口见住他们行入来，坐定定笑晒口地跟他们打招呼。计时器一开始起跳，快必就一轮嘴讲下自己的最新情况了。原来他今朝改了11点至12点一个人放风，可能是这个原因，放完风冲埋凉才下来见他们。所以佢哋呢就等得比较耐啲嘅。点解会一个人放风呢？好似好耐都冇试过单独放风喇喎。咩原因呢？咁快必话喂真係唔知喎。听日系唔系同样时间呢亦都唔知㗎喎。总之每一日呢都有少少惊喜咁啦。咁快必就好正面嘅。佢话琴日落完一场雨，一雨变成秋。天气呢即刻转凉咗啦。11点钟放风呢就更加温暖，仲正嘅。至于一个人、两个人、四个人定系成棚人放风呢，查实都冇乜所谓嘅。因为佢啱啱上船嗰头半年呢都系自己一个喺个笼嗰度做运动嘅。依然系身心康泰嘅。咁可能系因为惩教职员呢知道佢想瘦啲啦，俾多啲单独时间去做运动啦。喂，咁都好体贴啫。咁天气凉咗啦，快必话要闩窗瞓添。惩教处又继续好体贴。每个船员呢就分派两张嘅厚被，佢夜晚呢都开始要冚两张被瞓啦。嗱，保重身体至为紧要吓。咁至于漏水嘅星盘呢，咁就处理咗喇喎。惩教处维修部呢真係好有效率嘅。尤其是荔枝角呢就比较旧些少。要维修嘅项目呢又真係好多，做到唔停手啊，各位辛苦晒啦。身体方面又点呢？咁都系嗰啲头疮啦，佢个尾嘢吓。之前话过十月初呢应该排到去睇专科㗎啦。咁但而家呢就仲未有消息。但呢度嘅医生呢其实係非常之友善嘅。有乜嘢见头晕身庆呀都会照顾周到。咁只係话啦，睇专科呢一味嘢呢同喺外面排队睇呢又真係差唔多。所以呢就唯有耐心再等啦。快必话俾信佛嘅 SB 知呀，喂最近呢听到许廷铿嗰首新歌佛系人生呀，好鍾意隻歌，係林夕填词嘅。好贴地好正喎 ,like 爆。查实佛系是不是即是躺平呢？快必话陈日君枢机去探他的时候亦都有叫他躺平。圣经有躺平的，例如就是说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上主。其实圣经第三界就是叫人躺平的了。喂，是真不是的这样。看书方面呢，这几天都是看哲学方面的书，王国巨的《走神的抗争》以及一行禅师的《芬芳贝叶》。快必话要试下过佛系人生，洗涤下心灵。不过呢，佢始终系一位传教士嚟嘅。继续不停咁样写周日讲章，经已写到12月㗎啦，会继续写出嚟同大家分享。大家星期日一定要留意啊。快必同佢哋两位见面呢，梗系倾下船上最大党呢。最后一批新界西嘅区议员被 DQ 之后 ,18 区嘅民主派区议员仲有63个冇被杀清光，咁睇嚟都系好皇恩浩荡㗎。至于被 DQ 的谨慎和逗号呢，听闻经已成功逐保了，虽然就没有神功护体，暂时他两位呢都仲好安全的，不用上船的。快必知道 SB 呢有去剧院呢就看18号那场戏 ,19 号呢开完早场呢就经已结束了。那快必跟他们两位讲，喂，估计12月尾之前呢都会换上这个啡色衫的了，不过已经有了心理准备。嚟结束审讯日期越近呢，佢就越处之泰然嘅，越随遇而安嘅。佢就话好似圣经话嗰隻被杀嘅羔羊啊，被牵到宰杀地方嘅时候呢，闭口不言，默默无声。喂，咁又真係几佛系喎。No, 係躺平先啱啊。好啦，喺度呢又帮我快必呢回信俾啲笔友仔先。嗱，戴定头盔啊，若果未覆到你嘅话多多包涵，就嚟到你㗎啦。好啦，咁今日呢第一位就係宝玉啦。你的祝福呢收到晒啦，主的冠冕呢就是荆棘的。大窝口有间荆棘堂就是这个意思。那里的学生都会升去这个人立啊、林户啊，当年香港小说家李碧华呢都在人立教过的。小惠子，多谢你的耐心啊。澳洲的 Hill Songs, 台湾的舒雅乐团和香港曾鲁德的一曲三美安静呢是很正的。 彼此支持，互相纪念，圣徒相通。武林至尊，宝刀屠龙，号令天下，莫敢不从。呢一首诗呢，其实系叫人终结暴政嘅。自己有 Winnie， 喂，你个信纸好靓，好似田中百合嗰啲吓，又似银发婆婆。我好中意同大家做笔友嘅。喂，你话有朋友去离岛嗰度讲道啊，顺便一家人去度假。喂，呢个安排咧就正。Rose 同埋老公 Bruce， 喂，收到你哋寄嚟嘅信啦，多谢你哋同我分享约翰福音耶稣对门徒嘅临别之言。Bruce 咧叫我好好休息同埋写多啲嘢。我呢一年嘅冤狱咧都未曾放弃过自己嘅言论自由嘅人权啊，实践咗自己 ，Do not obey in advance 呢句说话，放心。喂，有一位冇署名嘅朋友咧，叫我为佢肠胃有事入院嘅家人祈祷，咁啊当然 OK 啦。来信仲有好撒玛利亚人故事嘅分享吓，好感动，希望你同家人都平安健康。好啦，咁啊到 weekend 啦，请大家有时间咧继续写多啲信俾阿快必，佢好想同你哋写信交流倾偈嘅，未写过嘅，喂咋咋冧啦吓，唔好等啦，快啲写，快必等紧你哋嘅来信噶，来信可以寄去香港七姊妹邮政局。邮政信箱60141号，大家想写俾师叔嘅话咧，都可以寄去呢一个信箱嘅。孭住14条文字狱控罪，哇！诉讼之旅长路漫漫啊，希望大家撑快必，陪佢一起同行，点点滴滴都多啲支持佢。咁啊，当然仲有师叔啦，吓佢而家身在赤柱，佢嘅 patron 都需要你哋支持噶。喂，唔该，今日倾到呢度先，听日再见。